好，翻嚟呢个 军武戏言啊， 系啦， 咁咧就大家主持人啊 ，Larry 系我 Alex 啊， 好啊，咁咧就我哋作为呢个咧2017年最尾一集啊， 系啊， 系啦，咁咧就我哋啦都送上唔同嘅消息俾大家啦吓，咁啊祝大家就之后就新年快乐啦吓，好啦，嗱咁咧我哋先讲下美国嘢啦。咁咧就近排我哋成日都讲北韩噶嘛，系嘛？ 系啊。 咁咧，但系咧就嗱有一个好出名嘅杂志叫《国家利益》啦吓。咁呢个咧美国就相当出名嘅。 系。 咁咧佢咧曾经咧就有个作者撰文咧佢咁讲，佢话咧如果美国咧打北韩咧，其实最危险嘅国家咧系台湾。咁点解咁讲咧？ 哦，最惊咩大陆报复翻美国就揾台湾出气啊嘛。 嗱，佢系咁嘅，个计算咧就话嗱，美国如果打北韩咧，咁佢咪要出动到佢啲航母舰嘅？如果佢出航母舰，佢会出几多？可能出三个航母舰噶嘛？ 而家都出三架围住啦。 咁如果出三架围住，问题就系、是、其实美国仲有几多架航母舰咧？嗱，好多时我哋讲航母舰有11架噶嘛，其实唔系真系有11架噶， 唔系三架同时啊，即系可以出勤嘅。 系啦，咁你总有系大概三四架系整紧噶嘛， 系。 咁你要维修， 其实一半到啫。 咁所以你咪预大概六七架咯， 七架。 咁六七架嗱，波斯湾已经一架都冇噶啦。 系， 跟住咧就一架咧就要喺地中海， 系， 咁要睇住苏联噶嘛，睇住俄罗斯噶嘛， 系， 好啦，咁你剩翻咧就有啲要喺美国噶嘛， 系， 咁其实你喺得太平洋你咪三架咯，其实三架都鉴粗嚟噶啦， 最多三架， 系啊，三架鉴粗嚟，咁如果你三架去晒北韩，请问你可唔可以再派到架？如果台湾有事嘅时候派到架去台湾咧，就唔得啦，咁于是咧。有人就话喂，解放军咧就会趁你打台湾嘅，趁你打北韩嘅时候咧，我静鸡鸡我打埋台湾，一个礼拜搞掂佢。 哇！ 咁我一个礼拜 KO 咗台湾咧，你想落嚟都落唔切啦。 系啊， 系咪？咁所以咧，啲人就话哇，如果美国打北韩，最危险嘅应该台湾。咁咧，啲人就话呢个计算咧个情况咧，就因为计过以前咧，大陆咧未试过嚟话。韩战嗱，真系韩战系讲紧以前1950年嗰阵时， 系50年代 嗰阵时韩战咧，其实美国杜鲁门总统系真系试过派个航母舰咧，就守住台湾嘅， 系， 因为都惊大陆真系会打嘅。 第七舰队嘅时候， 第七舰队咯，跟住后来咧有一次咧，美嗰阵时江泽民咧未攞啲导弹威胁台湾嘅， 系啊， 嗰阵时啊陈水扁即系选嗰阵时啊，咁咧就又派咗啲航母舰嚟噶嘛， 但系好多空包弹，我听闻， 即系假， 即系得个壳嘅啫， 冇料到嘅。咁所以咧就其实大陆系好巨呢样嘢啦。咁所以就如果今次咧你乘虚而入，你真系如果可以啲航母舰走上去打金仔咧，其实系咪真系可以一嘢就 KO 台湾咧？咁你见咧，你冇见解放军依家佢真系嗱，佢成日都围绕住台湾嚟飞噶嘛？ 系啊， 即系已经成日都做啦。 环岛游喺度， 环岛游，跟住咧又会走过去日本噶嘛？ 系， 即系基本上佢就会成个咧东亚地区或者东北亚咧，佢都当我自己机场咁飞噶啦。 系。 咁你话佢系咪演习紧啦？已经即系演习紧，随时咧就系绕岛期间就打你。 系咯。 咁所以就好难讲。咁但系咧，我觉得大陆依家最惨地方就系佢登陆嗰啲两栖攻击嗰啲咧系差嘅， 好似系冇乜嘅。 真系唔得噶，唔得噶。即系例如两栖攻击舰冇啦， 零 啊。佢有两栖登陆舰啦，但系唔够照啦。 够。 咁同埋佢有冇垂直起降嗰啲飞机冇啦， 冇。 航母舰得一架啦。咁你其实佢航母舰最好的地方系咩咧？就佢、是、大概会守喺台湾东面个位，点解咧？佢守住嗰度咧， 夹住 美国就出唔到嚟。 我夹住台湾咯。 系啦，美国就出唔到，因为美国如果你去派兵咧，佢唔会守住台湾海峡俾你用啲导弹射噶嘛。 系， 佢会喺台湾嘅东面外海，可能100公里度喺嗰度守住噶嘛。 系， 跟住咧有事就派大黄蜂出嚟噶嘛。 系， 佢咧就特登攞啲航母舰喺嗰度守住嚟。 系， 咁你嚟就同佢直抽咯要。咁但系成件事就系大陆依家唔够航母舰啊，所以我觉得呢单嘢咧都系吹到嘅， 系 未准备好嘅，我觉得就习近平，即系可能咧，如果你话真系要打台湾咧，我个人觉得咧，2030年啦，起码都要，真系要2030。 咁2030年就俾咩世界，大家都唔知啦，系咪？ 系啦，真系唔知啦，因为你2030年嗰时佢先至有叫做三四架航母舰 ，Alex， 咁你三四架航母舰就有数计啦，到时就 系， 咁会好啲。好啦，咁咧下一单咧都同美国有关嘅，咁咧就嗱，大家知啦，佢依家咧就系咁做 F-35A 噶嘛， 系 咁派俾啲国家。今年咧2017嘅数据咧就派咗好多架噶啦， 系 我详细数据再同大家讲，好多架噶啦派咗，挪威啊、日本啊、英国啊，度度都有。咁咧依家咧佢下年咧就话谂住咧就增派呢个 F-35B 同埋 F-35C， 咁系咩咧？嗱 B 咧就会喺边度出现咧？嗱，据闻咧日本嚟紧会有。 哦，系啊，会将啲出云号啊嗰啲转晒做可姆兰。不过呢个其实都预咗噶啦， 都预咗。但系咧就日本真系有呢个谂法。 系啊， 南韩咧都唔输蚀。 南韩点？ 南韩都想整，因为日本整佢就整噶啦。 哦， 宿敌嚟噶嘛。咁于是咧，南韩就谂住整咯。 系。 跟住咧，而家咧听讲话咧，美军喺波斯湾咧，我哋头先讲波斯湾咧，理论上佢一定有一架可姆兰噶嘛。 系。 但系而家有成冇噶嘛。 系啊。 咁咧，据说嘅话咧，依家想再摆啲 F-35B 嘅仲冻啊， 仲冻 啊，系啦。咁但系摆边咧，我谂过。咁咧，佢哋话咧，依家会摆喺两架嘅两栖攻击舰。 就系中东点解会 B 哦？即系成个两栖攻击舰嚟到代替可姆兰。 系，因为个冲突少咗嘛。 哦。 即系同埋佢哋个利益少咗，因为佢哋依家唔再喺嗰度买石油噶嘛。 同埋太本身有十几架战机都够用嘅。 系啦，咁佢哋会用咩咧？会用 F-35B 啦。 哦，系。 咁所以咧，就会主要就会派好多 F-35B 就住喺中东。 好似十六架嘛，可以派到十六。 大概啦，十五十六架啦。 十六架都够用嘅，其实。 够用咯，如果你话对住，其实中东嗰啲咩国家系劲咧？以色列啦，以色列 friend 嚟噶嘛？ 劲嗰啲全部都听话嘅， 系 friend 嚟嘅。 你唔听话啲咧，就其实都唔使用战机。 都唔系，伊朗都劲噶，伊朗都劲嘅。但伊朗啲机会跌啊嘛，旧啊嘛，佢系劲嘅，但佢跌咯啲机会。 伊朗仲系呢个行紧呢个，呢个叫咩咧？呢个叫做逆向工程学主义。 逆向工程，即系大陆嗰啲 系啦。逆向工程学主义 系劲噶，其实你知唔知？你唔好睇小伊朗，你知唔知佢发明咗架五代机噶？ 系咩？ 系啊，但系我哋唔知 道。我哋啱啱先知道，原来佢抄咗架美国嘅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嘅。 咁劲 系啊，一比一空出嚟。 哇！但系佢系咪得个样嘅咋？ 应该打得嘅。 入面唔知有咩料。 因为以前佢都买过，即系未政变之前都买过。 系啊，以前其实佢亲美噶嘛。 以前都买过眼镜蛇嘅。 系啊。 咁佢有翻晒嗰啲有啲资料嘅，其实。 其实佢系等于以前依家嘅沙特阿拉伯啫嘛。 哦， 系。即系都系好亲美嘅嗰阵时。 嗰阵时系。 系啊，所以其实咧，伊朗同沙特阿拉伯依家个关系咧，即系都系因为过政变之后啦。 系啊。 好啦，跟住咧，下一章咧，我哋讲到咧。F 十六嗱，大家记得 F 十六，我哋成日都讲 F 十六嚟紧升级做 F 十六 V 哦， 系 毒蛇啊嘛。 其实我真系想对佢嗰个敌型嘅油缸系好有兴趣嘅。 系啊， 系啊， 佢加装咗嘛。 其实变咗之后咧，佢变咗加咗呢个油缸之后，佢变咗唔系一架轻型战斗机， 好似有啲核突哦。 变咗重型战斗机啊， 中型起码都 中型系。 即系咧，佢依家咧上面咧加咗两个油箱啊， 系啊， 适应油箱 系咪固定嘅？冇得拆噶啦， 应该系固定噶啦， 冇得拆噶。 可以拆嘅，应该可以拆嘅。咁呢个固定即系拆得嘅，应该 可唔可以飞飞下弹出嚟嘅？ 飞飞下弹出嚟嗱 ，suppose 咧，你啲油箱咧用完就弹啦。 哦，用完就弹噶。 suppose 即系佢用完就可以飞出嚟。 系啦。 咁啊，即系多 弹翻出嚟， 即系多两个挂载位噶咯。 系诶，唔系咁嗰啱啲两个孭住呢两个又冇挂载到啲乜嘢嘅。 唔系佢即系佢原本下边有个机翼下边有两 机翼下面嗰啲就可以掉嘅。 咁可以掉，咁可以掉，可以装晒武器落去噶咯。 装系咪系啊？依家可以会劲啲。 好似我见到张相，好似每一个安装点可以放三支导弹。 嗰啲就对地炸弹嚟嘅， 对地炸弹嚟。 系啦，对地炸弹、 哦，即系嗰啲 JDAM 嚟嘅啫。 系啦，对地炸弹。 即系 missile 就攞唔到咁多支嘅。 missile 咧，你咪见啲机翼两端呢啲咧格斗咯。 哦，啲 同埋就系啦， 即系 AMM 嗰啲轻身啲嘅， 嗰啲 AMM 九同埋120嘅啫。 系啦，轻身嗰啲，咁咧就重型嗰啲啊摆近中间噶嘛。 哦。 咁呢 F 十六 V 咧，其实佢依家咧就佢啲飞行嗰啲叫做咩啊？试飞员系嘛？ 系 啲试飞员其实咧已经去咗台湾噶啦。 系 咁咧就准备咧就试一个 upgrade 同埋会嚟紧会试飞啦。 咁啲试飞员咪都系 Lockheed Martin 嘅？ 系噶，咁所以呢个咧 F 十六咧，如果嚟紧升级嘅话咧，台湾其实都熟嘅，因为嗱，首先台湾佢用咗都用咗好多钱嘅， 系啊， 去升级啦。咁但系就以后咧，其他国家如果升级 F 十六 V 咧，台湾有钱代咯。 哦， 咁其实都几傻，因为你知 F 十六 V 买咗 F 十六买咗好多架， 系啊，中东好多啦， 3000架啊， 中东大量啊， 系啊，你买3000架，如果3000架都 upgrade， 哇，台湾咪好肥， 系啊， 系啊，咁你 upgrade 噶啦，沙嗰啲中东地， 嗱，你冇多 Alex， 你每个国家一部要俾1000万， 系， 哇，咁你如果 美金 3000架，咁你几多钱啊？ 系啊，几何级数咯， 300亿咯， 系啊， 哇，好恐怖、啊， 美金、 啊，系啊。我唔好当美金啦，我当港纸都正啦， 美金一定收美金 嘅，所以咧，其实咧就呢个 upgrade 今次咧，其实就好抵嘅。咁所以咧就台湾一定用，同埋咧台湾成日话咧 F 十六 V 升到级之后咧， 是可以同呢个歼二零抽过噶。 如果睇字面数据系个作战能力系多 200% 咯。 但系问题系你有代差嘛？始终人哋隐形，你唔系隐形啊嘛。 千二十， 人哋睇到你嘛。 千二十都仲埋系未知之数啊！ 咁系，唔系即系人哋咁讲啦，我都信嘅。 未知之数， 佢真系有隐形涂料嘅。咁咧 F16V 咧，其实佢啲啲朋友问佢劲在哪里咧？其实佢劲咧，劲在个雷达。 系， 同埋个电脑，个电脑电脑 upgrade 咗啦，会快好多啦，即系唔系好似Alex 平时讲嗰啲咩红白机啊 ，PS2 啊， PS2 就唔系嗰啲噶啦，就再劲啲。 系， 咁另外咧就佢嗰个雷达咧，依家呢个劲喎，呢个 ABG 83咧就应该最新噶， 系咪放 F 劲过 F 22噶？系啊， 即系劲过 F 22噶 ，F 22 F 32 5个副雷达嚟噶， 佢系 F 35嗰个嚟噶， 系啦，哇， 劲过晒 F 22噶啦。因为如果 ABG 79劲过佢噶啦， 咁 F 22嚟加 upgrade 嘅， 咁所以咧佢系会睇远好多咯。 所以而加 200% 嘛，如果以速度同埋呢个雷达嗰个反应，即系加埋个反应，其实多 200%。 咁所以佢哋好有信心咯。 系啊， 系啊，呢单嘢就有信心。好，哇，跟住呢个都过啦。嗱，呢个咧就系嗰啲叫咩人气我取啊。 系。 咁咧就美国咧就终于咧就将一部分嘅 F15 退役啊。咁咧讲紧系40年噶咯， 哇！40年， 咁40年嘅 F15 咧，大家知其实 F15 系讲紧1970几年嘅作品嚟噶嘛， 系啊。 咁你依家数翻，依家真系40年噶咯， 40年系啊。 咁啊，最旧第一批啊，第一批嗰啲咧就退役咯。咁但系咧，以色列正啊， 系咪国卫警、国民警卫军嗰啲嚟噶？ 类似，即系佢哋系佢哋叫做咩咧？系咯，国民警卫军嗰类。咁咧就，佢哋就唔要啦，啲 F15D， 咁啊双座位噶喎， 系 双座位唔要。咁但系你唔要嘅时候点咧？以色列话我系我要，咁啊好正，咁佢哋咧，但系咧你要其实咧有好多嘢你要再升级噶， 起码换一副雷达，系换一副引擎啦。 系啊，嗱，雷达要换啦， 跟住电脑又要 引擎要换啦， 航电要换啦。 其实航电，哇，其实你根本成嚿嘢都要换啊，因为 学翻嚟啫嘛。 因为咧，你最紧要的地方就系咩咧？以色列睇中咗咧，就系学 Alex 话斋个壳， 系啊， 因为你个壳系靓噶嘛， 系啊， 即系呢个壳咧就好似大家咧睇啲股票嗰啲壳系嘛。即系个壳本身有用啊嘛， 系 咁个气动系好嘅，因为呢部机咁咧，以色列咧自己啲 I T 系劲噶嘛， 系 佢可以用自己啲航电啦， 系 喂，你知唔知佢连啲导弹都自己整噶， 系啊， 好鬼劲啊啲武器，跟住其他系统升级咯，咁所以咧就成部机咧，除咗得个壳之外咧，其实入面啲嘢全部以色列噶啦，所以好劲，佢哋有一个舵噶喎， 咁咪 F15I 叫做， 唔系佢哋叫八字啊。 八字啊，八字，八字， 八字系八字币系嘛，八字开，八字币 系啦， 好劲。同埋咧，你知唔知佢劲到点咧？佢可以劲到咧，系做晒所有例如制空啦、打击啦、侦察啦、指挥啦、控制啦，同埋做一个连线平台，即系好似 F35咁样。 咁即系争在唔识隐形嘅， 就争在唔识隐形咋，系啊。所以咧呢部嘢劲，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咩咧？佢今次平，同埋唔系唔好意思，唔系平，系送嘅。 松啊， 松噶，因为唔要啦嘛， 哦、 就系松嘅。同埋咧，今次咧系会送多样嘢， 系 有个适应油箱， 系 系啊，呢、這个适应油箱系正嘅，喺侧边噶，装喺侧边噶， 系啊，唔觉噶平时， 系啊，好靓仔噶呢个， 靓仔噶，做我装咗之后，我试咗一次个米格机，正面睇一次米格机， 好鬼靓仔呢部嘢。你知唔知佢原本退役咧谂住系攞嚟做零件机噶嘛？ 系啊，咪美国拆晒摆晒沙漠，等啲件坏咪攞出去拆嚟换啦。 系啊，但系今次咧就俾以色列睇中咗咯。 系， 咁以色列咁 friend 就梗系冇所谓啦。 系， 咁俾佢咯。咁、哦、所以咧，今次呢个咧就应该都 咁冇嘅，咪当美国增加呢个喺中东嘅军事嗰个影响力咯。 但其实咧，今次咧，因为咧从来未试过啲咁大型嘅改装啊， 系， 所以其实以色列今次咧都系有个风险喺度嘅。 其实都大镬过整架身咯，其 实系，因为你真系未试过，同埋。系咧，你个技术唔系自己 develop 噶嘛？ 同埋你引擎成本都几贵嘅，两副嘢换晒都。 系啊，咁但系应该会美国会帮手嘅，引擎就一定系搵美国 卖俾佢嘅啫。 系啊，咁所以就应该都系抵玩嘅。 佢而家副系 GE 定系 F15 好似用普惠嘅， 普惠噶， 应该用 PW 嘅。 PW 系啊，好咁咧， 几多部啊？想问啊， 睇先啊， 买几多部俾以色列啊？ 冇记错系咪40部咧？ 哇，40都好多噶咯， 系好多噶，好多噶。所以咧，就今次以色列，你话系咪执平货啊？唔系执平货啊，系免费嘅， 执到部啦， 免费啊，唔系，唔好意思，九价， 九价唔系好多啫， 九价 咁但系咧，可能系试点嚟噶咋，即系我执到九架先。如果嚟紧仲好咧，我再执到几架。 咁美国大概有几架 F 十五啊？ 哇，美国啊，坐底都起码仲有二三百部用紧啦，四百啊咁随时。所以咧就都系好大潜力噶。呢、這个就佢玩住先咯。即系如果得嘅话，嚟紧可以大力接收。 睇下我整唔整到先。 系啊，喂，下一个啊 ，Alex 嘅 favorite 啦，呢个。 我挚爱啊！ 你挚爱话呢个。 B52 喂 ，B52 嚟紧会延寿啊？ 其实都预咗佢之前讲话都会去到2024，唔系2040至2050噶啦。 吓、 啊，已经讲咗噶啦。咁但系问题个详情点样换咧？咁啊，而家又再有 update 喎。 哇，佢好多方案喎，听讲。因为咧，佢可以咧就系国防部自己做啦，或者国防部开一个标同人哋合作啦，或者系佢揾一个 tender， 佢再揾人哋过嚟做，跟住就试咯，有好多方案嘅。 边个平啲，边个着数啲啦。 其实就都系要睇边个平啦，同埋快咯。 波音咯，都系波音多啦。 系啊，应该会接翻个标。咁咧就 B52 今次咧换新发动机咧，如果一即系换到就好似应该系大概2026至2032年啦。咁就会开始咧，第一批咧就装。 系。 咁装完之后咧，试掂咗咧就可以飞到2050噶啦。 即系 B52 即系飞九百岁啊！ 你学你话斋，图九啊五都飞咗好耐啦嘛。 图九五仲系飞， 仲系用螺旋桨，但系人哋就已经换晒呢啲噶嘛。 哦，喷射机佢一开始。一开始个设计就要落喷turbo fan 噶啦， 即系好劲。 但系嗰时因为苏联嗰个图加五个 turbo pop 即系个喷射涡掌就悭油嘛， 系， 同埋嗰个冇咁复杂啊嘛个结构，所以嗰阵时用咗图加五就用呢个用翻螺旋桨嘅喷射引擎咯。 但其实都可爱嘅图九十五，其实依家攞嚟做系攞嚟示威嘅啫嘛。 但系问题就系图加五个载弹量争太远啦。 吓， 即系如果一部图加五同埋一部 B52 加埋就系，如果图加五喺个大码嘅飞机， 系 咁 B 米就 XXL 咯 ，XXL 系啦， 大好多， 系超加大码嗰只啦， 所以依家都唔会退役住嘅，真系你冇乜机可以取代到， 因为佢仲多 B1B 啊，差唔多一半嗰个载弹量， 吓重型好多， 系重型好多， 重型好多，佢系唔隐形啫， 同埋可以佢挂埋啲导弹摆埋喺个机翼度， 同埋最紧要就系其实好多国家系真系唔使用到 B1B 同埋 B2 嘅， 系啊，咁同埋 你九等穷国，我使乜用呢个？ 同埋成本平啲咧， 吓 维修成本， 所以咧就 B52 咧依然系好好， 佢可以做到呢个战略轰炸啊嘛，仲可以做到， 系啊，所以就 埋呢个导弹嘅核威胁， 核威胁。系啊，不过其实 B52 都可以炸到金正恩翻去石器噶啦， 炸到噶啦。 系啊，因为佢都唔敢开雷达开得咁狠。 嗰阵时北越都已经差唔多开翻石器时代， 系嘛？佢炸到开花， 系啊，炸到开花。 呢个 B52 好，咁咧就下一个咧就话呢个北韩咧就之前咧未有啲脱北嘅士兵嘅， 系。 咁咧今次呢个消息嘅南韩嚟嘅，佢哋咧就话咧一个咧唔开名啦，唔开名边个嘅士兵，即系究竟系。最新嚟嗰啲啊， 第九嗰啲 佢唔开名啦，佢淨係话呢啲士兵身体入面呢有碳锥抗体喎，咁开始就驚啦。嗱，如果你有碳锥抗体得两个可能㗎咋嘛。第一个就係、我搵你做实验、 啊、 我将啲碳锥菌打落嚟度，你就大命唔死得喎，咁你入面有抗体啦、 啊。 第二个呢就係、你系本身做实验嗰个人、 啊、 你自己先打咗抗体先。咁呢就係、万一唔觉意呢实验室濑嘢你都冇咁死嘛。 系， 咁唔知边只啦，而家究竟系攞佢嚟做实验，定系佢原先打咗等佢打底咧，就唔知，但系就好恐怖啊嘛！ 呢啲系咪北韩专登放出嚟啊？ 散播你哋， 吓你哋噶， 吓你哋系嘛？但系真系开晒枪嗰阵时，咁所以咧，依家呢个咧，大家就怀疑，其实北韩系咪真系做紧碳锥嘅弹头咧？系咪真系玩紧生化战咧？ 佢根本唔使射出嚟啦，佢就咁喺个三八线度放出嚟都惊啦。 Suppose， 但系因为你三八线嘅话，你净系你威胁唔到首尔嘛。咁、但系如果我真系用一个 ICBM 咁样射咧，即系洲际导弹，我就可以射到好远。 唔知射啦，用炮弹打都打得过嚟啦，系咪？ 炮弹打都得，但系就如果佢用咗 ICBM， 佢可以打埋美国。 哦， 咁其实南韩不嬲唔系佢哋嘅心目中唔系打南韩噶啦，心目中系打美国噶嘛。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其实美国咧就一定会点啊，会留意啦。 系啊， 好啦，好，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